走过了风风雨雨，看过了高高低低，你始终安安静静，像孩子仰望星星，阅读过你的眼睛，才懂得一览无遗，舍不得浑浊人间，你独自闯荡人心，命运让我们相遇，也许是让你相信，所有你曾经怀疑又不证明，我决定只为了你，为了你勇敢任性，世界在对我在左右又何止，总有一天这一切变成回忆，所有风雨都会是人生风景，有何惧，就算最后所有人与我为敌，也不后悔全心全意深爱过你，哄着你，陪着你，我曾爱过 对我在左右有何惧。